南州县的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等十多个市民社会团体，就申孝顺、沈美善两名女学生被霸占南州县美帝侵略军装甲车压死已有14年一事，13号在京畿道扬州市广基面校村里犯罪事件现场举行了追悼活动。参加者予以责难说，美军最近运进炭疽菌等，以不平等的南州县美国行政协定为借口，在南州县肆意干出各种犯罪行为。